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5集。有一个叫 C 的同学找你了。每3个月，秦冉都会规律地给妍希发编曲，有时候是妍希写好了词给他，有时候是他自己填词。不过这一次因为陈淑兰，秦冉挺长时间没有发了。他拿着手机，一边打了字回去，一边往陆兆颖的这边走。 不远。 陆兆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，从后视镜看后座的方向。 开车10分钟。 他在前面开车，秦冉就在后面翻着手机。妍希可能知道他有事，并没有催他。秦冉往下翻了翻，就看到顾希驰之前给他发的那份文件。之前因为程木等人的打断，他没有来得及看，现在才翻出来。顾希驰发的是一份名单，还有一份简单的资料，没有什么需要太保密的东西。秦冉还真的在上面翻到了自己的名字。他微微眯眼，不到10分钟，车停在一处会所。处于闹市，但整个会所却是极其清幽。陆兆颖直接带着他去顶楼。顶楼只有2个包厢，每个包厢空旷异常，各种娱乐设施都有。每间包厢门外都站着4个服务人员。在陆兆颖来的时候，微微弯腰，面带笑容，目不斜视。包厢人不多。对面是电视，挺宽敞的桌子上摆着牌九跟一堆大冒险游戏工具，然后就是一堆稀奇古怪的酒。程俊坐在靠里面的沙发，他就着扶手坐着，手轻轻地搭在扶手上，整个人往后靠着，眼眸半垂着，嘴里咬着一根烟，长外套脱了，随手放在了桌子上，黑色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，似乎挺没精神的。周围的人没有几个敢大声说话的，也就江冬夜在跟几个玩牌九。听到服务员的声音，江冬夜微微侧了头。 来了。 说着还往旁边侧了侧，让了个位置给秦冉还有陆兆颖。其他人也纷纷叫了一声陆少，然后眼睛不由自主地打量秦冉，暗暗想着，这位是不是就是最近传言的陆兆颖的那个妹妹？秦冉跟在陆兆颖身后停了停，他看了程俊那边的方向，咳了2声，没有继续往前走。 跟着陆少来的。 波浪卷大红唇的女人，白皙修长的手指夹着烟，微微侧头，瞥了秦冉一眼，吐出一道烟圈。秦冉低头把顾希驰发给他的文件保存起来，情绪不太高的回答。是吧？女人上下扫了他一眼，又俯身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，意味不明的笑道。 还在上学吧？现在的学生可真…… 陆兆颖坐在了江冬夜让开的位置上，见秦冉没有跟上来，他叫了一声。 秦小冉。坐这里。 然后指了一下程俊旁边的位置，让他过来。他坐的位置正好临近他的身侧。说完后又伸手敲了敲桌子，抬了抬下巴，让服务员过来。 一杯热牛奶。 来这儿的什么稀奇古怪的要求都有，服务员不敢打量这里的任何一个人，收到要求后就去拿热牛奶了。秦冉就往陆兆颖那边走。他身边的刚刚在抽烟的女人脸色一白，拿着烟的手都抖了抖。程木坐在程俊对面的沙发上，与他一起坐着的还有程金，他已经让服务员给他上了一套茶具，这会儿正在研究怎么泡茶呢。听到陆兆颖的话，他面无表情地看向他。 不喝茶了？ 不是。 陆兆颖往后靠了靠，翘着二郎腿。 我们家老爷子昨晚还在说喝茶睡眠质量不好。 想了想，他又偏了偏头看向程俊。 是吧，俊？ 程俊已经稍微坐正了些许， 现在正一手十分严谨地把松散的一粒扣子扣上，一手正在把烟往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堆。听到陆兆颖的话，他就懒洋洋地嗯了一声。别说程金看得一脸懵逼，就连江冬夜也僵硬地转头看着突然一本正经的程俊，看起来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没有睡好的模样，芝兰玉树，形象清徐，清雅从容，锋芒半点也不突出，半点也看不到斯文败类响彻圈子的模样。 程墨，你昨天没来女神的宴，真是太亏了。 不远处，一金发男人拿着台球杆漫不经心地走过来，他拍了拍还在执着泡茶的程墨。 哎，你们知道有件惊爆的大事吗？ 关于欧阳威，程墨抬了抬头，眉眼一动。 什么事？ 昨天才放出来的消息。知道今年的出题人是谁吗？ 金发男人笑着看着坐着的人一圈，看到坐在一边小口漫不经心地喝奶茶的秦冉，他眼睛一瞪。其他人没有发现他的异样，全都被他说的那个出题人给吸引了。陆兆颖没有理会他，江冬夜却是笑了笑。 长相哥，可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是谁？没看俊爷也很好奇啊。 张相哥，陆兆颖大学时期的校友，他这个人比较会来事儿，就一直跟陆兆颖交好到现在，以至于通过陆兆颖搭上了程俊的这个圈子。张相哥看到程俊确实朝到这边看了看，他紧张了一下，然后压低声音道： 我也是听欧阳小姐说的，听说是129的一位大佬出的题。 129的大佬，从上往下数也就是第一代那几位。陆兆颖本来不打算跟张相哥说话的，听到这一句他有些忍不住好奇心。 哪位大佬？陈鸟？炸龙？ 陆兆颖显然是跟129打交道深了，说的都是经常活动的一些大佬。张相哥摇了摇头，陆兆颖皱眉。 难道是常宁亲自出题？都不是，你们绝对猜不到的。 张相哥神秘地摇了摇头，然后扔下一个炸弹。 是孤狼。我操！ 陆兆颖显然被炸了一下，他手中的酒杯翻倒在桌子上，猩红色的酒顺着桌子没入地毯。对这件事不太感兴趣的江冬夜也挑了挑眉。 就那个死活不接我单子的 No. 1。 江冬夜也给129下过不少单，都是追查顾惜池的三倍下单。然而别说接单，129连他这个单子审都不审。程木忍不住抬头放下手边的茶杯。 这次热闹了，冲着孤狼去的人就不少吧。难怪我女神今天没来，今年压力应该比往年大。 程俊也靠着沙发微微眯着眼看张相哥。我出去透口气。秦冉低头，本来在认认真真听着几人讲话，听到这儿他不由伸手摸摸鼻子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这个会所安全，服务员懂眼神，顶楼也不是一般人能来的，没有人敢随意得罪人。 别走远了。 程俊手敲着茶杯，不急不缓地开口。 你外婆让我看好你。 秦冉走后，程俊看了包厢里的人一眼，陆兆颖也反应过来，他伸手点了几个人。 你还有你，把烟都给我吸了，还有高三生在场。 说完又让服务人员进来开了通风口。张相哥一看到秦冉，就意识到陆兆颖说的那个妹妹八成就是她了。眼下看到两人这番动作，心底更沉了。顶楼走廊尽头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堵住一个背着摄像头的女人。女人面容稍显清秀，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却是黑，声音挺冷的。 曲子潇，我都说了，我查129的资料不是因为你的小情人，你有病听不懂。 哼，不是最好。 男人让开了一步，冷淡地看着面前的女人。 他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男人立马接起来，声音顿时变得柔和。 微微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 说完挂断电话。 上次你说的我答应了，一年之后协约自动结束。 他瞥了女人一眼，直接转身去按了一下电梯门。电梯门关之后，女人把摄像头换了一边背，拿起手机拨长宁的电话，却正好看到不远处的人。她手顿了顿，然后揉了一下眼睛。 卧槽，疯了吧。 她拿着摄像头往前走了几步。 哎，小同学。 走近，确实是本人。何晨把刚接通的长宁电话给挂断了。 你怎么来京城了？ 才来。秦冉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何晨，他顿了顿问道，你不在边境了？ 啊，我也才回来跑跑小新闻。 何晨去捏秦冉的脸。 哎呦，真的。话说你来京城一趟，不考我不考长宁，皮痒了呀？ 就处理私事，后天就回去了，没想打扰你们。秦冉就让他捏了一下，眉眼轻挑说道。 啊，不打算见其他人了？ 何晨摘下眼镜笑道， 除了我跟常老大，还没人知道你就是个小妞。 秦冉把手机塞回兜里，有机会下次吧。两人说了几句，刚刚包厢里的张相哥就拿着手机出来了。他是专门找秦冉的，一眼就看到跟何晨说话的秦冉。 秦小姐。 张相哥朝这边走来，看到何晨顿了顿。 这位是？ 何晨偏了偏头，看了一眼张相哥，伸手把眼镜戴上了。 啊，那我就先去忙了。 秦小姐的朋友挺酷啊。 张相哥笑了笑，他看到了何晨线衣肩头的一根线头，随口问道， 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 秦冉礼貌地看向张相哥，狗仔。 哦。 张相哥点点头，不提何晨了，然后就给秦冉十分认真地道了个歉，主要是为了昨天没有去陆兆颖饭局的事儿。没事。秦冉转了转身，眉眼散漫，挺酷的开口。两人一同回到了包厢。张相哥当场自罚了三大杯红酒，当着众人的面给秦冉跟陆兆颖又道了歉。 秦小姐打桌球吗？ 喝完了三杯酒，张相哥主动陪玩，把球杆递给秦冉。秦冉低头，似乎在看手机。程俊就把球杆放到一边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， 他不会。 张相哥更震惊地收回了手。因为有秦冉这个高中生在，不到12点一行人就散场了。等程俊一行人走了之后，张相哥才缓过神来。 哎，江少，那位秦小姐是什么人啊？ 张相哥开口。他数遍京城姓秦的人，也没有找到符合这一位的。 唉，云城人。 江冬夜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拍拍自己的衣袖。 一个普通高三生，俊也罩着，没事儿，别往外传。 张相哥点点头。 哦，难怪。不过他怎么会认识狗仔啊？ 狗仔。 江冬夜眯了眯眼。 就刚刚我去外面找他的时候，他正跟他朋友说话，秦小姐说他那位朋友是狗仔。 张相哥说完，发现江冬夜十分沉默，于是又叫了一声。 哎，江少。 哦，没事。 江冬夜风轻云淡地往车子边走。他只是想起了卖艺的。这真是个狗仔。张相哥也没说话，只是朝程俊那一行人离开的方向看了看。 哎，张相哥，那位秦小姐就是陆少的妹妹吗？ 旁边有人小心翼翼地问。 不是说他妹妹是云城人，怎么会跟俊爷在一起啊？ 是啊，刘洋小姐。 没听到江少的话，再提这件事，后果就不用我说了吧。 张相哥打断了他的话，瞥了他们一眼。 可能也就一时，反正这件事没过，就不要往外提啊。 当然，他自己也挺想不明白的，不过那秦小姐长得确实好看。次日，秦然起得早，也睡不着，就拿着笔又找服务员拿了一张空白的纸，开始写给妍希的简谱。写了没多久，外面就有人敲门喊他。陆兆颖、程俊知道他今天不走，一大早就来找他出去玩。稍等，我去洗个脸。秦冉开了门，把纸压在书下，在卫生间洗脸。 嗯。 程俊坐到窗边，扯了扯自己的衣领，翻着他的书，漫不经心地开口道。陆兆颖靠在桌子上，看着秦冉摆在桌子上的手机亮了，扬声道：“ 秦小冉同学，有一个叫 C 的同学给你发视频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